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平壤市青年学生和农业劳动者25号分别在青年中央会馆和江南郡长桥合作农场举行了同共和国英雄的见面会。由有关部门干部、青年同盟和农业劳动者同盟的工作人员、青年学生、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见面会上，发言者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取得战争胜利的不朽业绩。